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脱掉上衣，将背部对着大师，大师走到他背后，抬手按上了唐三的脊椎。唐三只觉得一股温暖柔和的魂力从背部涌入，紧接着这股力量开始在自己的脊椎上下游荡。大师的表情很认真，他仔细检查着唐三脊椎上的每一处椎骨。 小三，当你将那些猪腿收回后，你能感觉到他们去了哪里吗？ 在这对称的八根肋骨上，我能感觉到他们似乎是依附在了肋骨上一般，但对我的身体并没有任何影响，反而觉得背部的力量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一些。 唐三背转右手，在自己背后的肋骨上点了点。大师按照唐三所指的位置摸过去，立刻发现不但这八根肋骨要比其他的肋骨显得粗壮一些，同时与这八根肋骨相连的脊椎骨也要粗上几分，摸上去不但坚硬，而且韧性十足，连带着唐三背后的肌肉似乎也变得更为有韧性了。惊喜的神色逐渐出现在大师面庞之上，但他没说什么，只是飞速地后退几步，来到唐三背后五米外， 用魂力推动，把那八条猪腿释放出来。 嗯， 玄天功开始运转，此时的唐三不禁有些紧张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释放这些奇怪的猪腿。坦白说，虽然感觉上这些猪腿会令他自身的力量增强，但唐三却并不怎么喜欢他们。他总觉得多了这八根猪腿，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怪物。大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唐三的后背，生怕放过了任何一个细节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唐三的背后浮现出来，紧接着大师清晰地看到唐三的整条脊椎似乎要透体而出，释放着淡紫色的光芒。刚才他注意到的那几节椎骨上紫光释放得格外明显，紧接着八根肋骨的末端猛地从唐三背后凸起，形成了八个骨包，略微的疼痛和麻痒感出现在后背，令唐三略感不适，但他并没有停止魂力的激发。唐三发现催动背后的变异并不会消耗自己太多魂力，似乎在那段椎骨之中本来就蕴含着一定的能量。伴随着八个骨包的凸起，唐三背后出现的紫光也越来越明显。突然随着唐三身体的一阵颤抖，八个骨包终于破体而出，八根粗壮的紫色柱状物飞快从他背后延伸开来。如果此时有唐三史莱克学院的伙伴们在，一定会发现这一次猪腿生长出来的速度比上一次快得多，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，粗壮的猪腿就已经伸到了一米五的程度。紧接着猪腿骤然舒展开来，从那一米五的粗壮猪腿上通过末端关节骤然又弹出一米五的长度，露出了最尖锐的部分。唐三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吼，背后的八根猪腿同时向身体两旁舒展开，紫幽幽的光芒闪耀，就像八根巨大的手臂一样，将唐三的身体护在中央。在猪腿上隐约能够看到上面浮现着一层淡淡的紫翼，紫光流转，像透明的紫水晶一般。 好啊，小三，控制着你的猪腿，刺一棵大树，用力。 唐三虽然对自己的猪腿控制还显得很生疏，但仅仅是刺中一棵树他还是能够做到的。微一侧身，左侧的一条猪腿骤然弹出，扑的一声，唐三惊讶地发现猪腿像是没有碰到任何阻碍似的，轻松地刺入了那棵需要单人合抱的树木之中，而且从另一端穿透而出。更令人惊讶的一幕还在后面，随着猪腿的刺穿，唐三和大师都清晰地看到一层紫色物质从猪腿上悄然蔓延，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树体。不但树干快速地变成了紫色，枝芽枝叶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。一片片树叶从天而降，还没等落地，在空中就已经化为一缕缕紫色的粉末 消失不见。而那株大树更像是冰雪消融一般，就那么悄然融化成了紫色的齑粉。就连在大树附近的一些灌木接触到这紫色粉末，也相继消失。方圆数米之内全都变成了一片紫色的死寂。一股微弱的能量顺着猪腿传入唐三体内，虽然能量不多，但却非常清晰。上一次在马红俊摸到猪腿中毒后，唐三也有类似的感觉，只是那次更加轻微，他也没有过多的注意。这次却变得极为明显，就像是那根猪腿吸收了大树所蕴含的能量，再传入了唐三的身体。落在地上的紫色粉末渐渐没了颜色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与泥土混合在一起，再也无法看到。而之前那棵大树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，唐三刺出的猪腿还保持着先前的动作，可是那里已经空无一物。唐三呆呆地看着猪腿，虽然他已经猜到了猪腿的攻击力会很强，但没想到这猪腿所附带的毒性也会如此恐怖。 这究竟是？ 看来我的判断是没错了，小三，这次你收获最大的并不是第三魂环，更不是那第三魂技蛛网束缚，而是这八条猪腿，或者说是这块外附魂骨。 外附魂骨？ 对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教导你怎样辨别魂兽和魂环，以及武魂的修炼方法和各种应用，一直没跟你讲过什么关于魂骨的知识。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想过你这么早就能接触到魂骨，看来现在该是给你讲讲关于魂骨奥秘的时候了。说到这些，就要先说说什么是魂骨。哦，你先将这八根猪腿收回体内。 好。 魂骨呢，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东西，或者说它是魂师梦想中最希望得到的物品。和魂环有些类似的是，魂骨也出自于魂兽，但它与魂环又有着极大的不同。首先，魂骨的出现几率只有千分之一，甚至更低。一般来说，只有在实力极为强大，并且在死亡时经历一些特殊情况的魂兽，才有可能在死亡后出现魂骨。这并不像每一只魂兽都会出现魂环那样，因此魂骨就变得极为稀有，也极为珍贵。魂骨和魂环的另一个区别是，它不需要像魂环那样，谁杀死魂兽，谁才能使用。魂骨得到之后，甚至可以用来贩卖。还记得吗？我以前对你说过，你要尽量的多积攒一些金钱，目的就是能未来在一些特殊的地方购买到你所需要的魂骨。任何一块魂骨，哪怕是再普通的魂骨，也是天价，而且还是有价无市。 那魂骨又应该怎么使用呢？您的意思是，我背后这八条猪腿就是八个魂骨吗？ 你倒不贪心，还八个魂骨，能有一个魂骨已经是极其幸运了，更何况你这还是外附魂骨，其珍贵程度几乎可以和顶级魂骨相媲美了。你这块外附魂骨是脊椎骨，当然也连带着八根肋骨，它的作用就是将你杀死的那只人面魔蛛所有的毒性储存下来，并且复制了它的八根猪腿后，再与你自身的能力相结合，演化出了现在这八条猪腿。人面魔蛛魂环与你的武魂相结合，对你身体的各方面属性都有所提升，蓝银草的毒性也增加了不少，但是那毕竟不是人面魔蛛本身的毒性。但你的八根猪腿就不一样了，不但拥有人面魔蛛的毒素，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的变异。刚才他那超强的腐蚀效果你也看到了，如果这是刺中人体会怎样？小三，我问你，一名魂师最多能够得到几个魂环？ 九个，得到九个是极限了，也就是封号斗罗。 现在大家都是九个魂环，而且年限差不多的情况下，如何决定谁更加强大呢？ 那要看双方的武魂是什么，是否有克制，还要看双方的实战经验对比，综合在一起才能判断出谁更强一些。 你说的没错，我教你的东西你记得很清楚。那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在双方一切相等的情况下，如果有一个人拥有一块魂骨，那么刚才你所说的这些就都没有必要去计算了，因为拥有魂骨的魂师将占据绝对优势。 啊，魂骨有这么大的作用？ 魂环附加的是魂技，虽然也对魂师本身的属性有所增强，但它主要的作用毕竟在附带的魂技上，而魂骨则刚好相反。或许魂骨不会附带技能，但是对魂师本身的增强却是巨大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魂骨拥有的可成长性比魂环更加宝贵，魂环附带的技能都会随着魂力的增加而出现增幅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但你也应该知道，魂环本身的年限会限制它的增幅，哪怕是一位90级以上的封号斗罗，他的第一魂环技能也不会增幅到足够强大的程度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魂骨却不一样，魂骨是不会受到产生他的魂兽年限限制的，只会随着魂师本身的实力增强而进化。也就是说，越早得到魂骨，给他进化的时间也就会越长。 人身上的骨头有那么多，如果能有那么多种魂骨吸收到自身的话，岂不是千变万化？ 人身上的骨头虽然多，但却只分为几大部分，所以一般来说能够吸收的魂骨也只有几类：四肢、头和躯干。也就是说，一般人能够吸收的魂骨是六块，就像魂师能够吸收九个魂环是一样的。魂骨的好坏以及对魂师的作用，主要取决于吸收的早晚和属性是否与自己相合这两点上。 那我这块来自人面魔蛛的魂骨无疑是与自身相合的，属于躯干类的魂骨，对吗？ 前一句你说得很对，拥有最适合自己魂骨的方法，就是得到的魂骨和自己身上的一个魂环出自同类魂兽。但你这块魂骨却并不属于躯干类，所以我才会说它是外附魂骨。 那什么是外附魂骨？ 外附魂骨是一种神奇的存在，是除了六大类魂骨之外的特殊存在。如果说普通魂骨从魂兽身上出现的几率是千分之一，那么外附魂骨的出现几率连万分之一也没有。而且吸收外附魂骨的条件，首先就是要吸收这个魂骨掉落魂兽的魂环才行。我们所说的躯干类魂骨一般指的都是胸骨，而你吸收的这块魂骨却是脊椎骨。通过先前的观察，我可以肯定它就是一块外附魂骨。孩子，你知道吗，在魂师界，对于魂师来说最珍贵的东西有一个排行榜，名叫魂师梦想榜，其中外附魂骨一直高居魂师梦想榜的第二位，仅次于排名第一几乎不可能存在的10万年魂环。 这八条猪腿真的有那么强大吗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